过去的熟悉，走进了你皮囊又开惊喜。你我距离就像大花格那飘逸，长远的看似很接近。车灯闪了一下，代表我还在意。被我看见你上了的车，怎么不小心？喇叭按了两声，代表我会离去。你放心，我理解这游戏。我受过的引擎声，是你最讨厌的旋律。穿梭在城市中，变成一首幻想曲。一边疯狂记录，一边璀璨的忘记，忘记， 忘记， 忘记，忘记。 你发脾气， 说想见你，笑我留在这里。 对不起， 要走可以，关门别太大力。 有你心， 听说不是用来吃的点心， 冰淇淋。快乐狂言在你身边的美丽， 没有了你的说开始不停走动，就像回忆带着对我挥了挥手，仪表盘转动的在我会不会动，速度再快也追不回承诺，假装要确定你地面光没缺口，音乐歌单让我假装感动，开心的你不用再多自言心动， 甩开了过去的熟悉，走进了你皮囊又开惊喜。你我距离就像大花格那飘逸，长远的看似很接近。车灯闪了一下，代表我还在意。被我看见你上了的车，怎么不小心？ 不小心。 喇叭按了两声，代表我会离去。你放心，我理解这游戏。 我受过的阴晴声。是你最讨厌的旋律，穿梭在城市中，变成一首幻想曲。一边疯狂记录，一边璀璨的忘记，忘记， 忘记， 忘记， 忘记。你发脾气， 说想见你，笑我留在这里。 对不起， 要走可以，关门别太大力。 有你心， 听说不是用来吃的点心， 冰淇淋都快乐狂言在。